天空新闻报道，涉事列车载住六名乘客同六名职员。英国广播公司就话，火车头同三节车厢出轨，当局出动大约30架救护车同直升机救援。苏格兰中部同东部地区当日有雷暴同暴雨，引发严重水浸同山泥倾泻，部分列车服务受阻，未知道事故同山泥倾泻系咪有关。首相约翰逊对事故感到难过，话同所有受影响嘅人感同身受。运输大臣夏博斯就话，已经同铁路营运商举行紧急会议，政府会提供一切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72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7，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4.98美元，卖出1,93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王子公主以后就幸福快乐咁样生活落去啦。 真系嘅。 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爱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无心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话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 黑勤话虽然呢首新歌叫做格林童话，但系想讲嘅正正系喺我哋嘅现实世界中，所谓嘅 happy ending 背后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呢？作曲徐佩欣、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冯汉铭，监制亦都系冯汉铭。 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恨。 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李克勤《格林童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如果你的上司对你作出性骚扰威胁，你如果向公司投诉就会解雇你，那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当然有啦，因为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在雇用中作出的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所以雇主应该采取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 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季英文是什么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晚上时间十点十分啊，嚟到八月十二号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咧，有 Annie、John、Annie， hello Annie， hello Kitty 你好， 系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hello Molly 你好， 又系我啦， 大家好啊。哇，好快又咩十二号咯，今日 十二号 系 咯，十二啦已经。 其实有啲国际学校已经开学啦，寻日同今日。 可以开学噶？ 可以，不过 上网上堂咯。 系不过就隔喺个隔住个 mon 开学， 网上课程 系啦。我外，因为我个概念仲系好传统嗰啲咧。我翻学啦，我吓可以翻学。 而家个传统咧就已经变咗系网上噶啦。 系， 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咗，乜嘢都网上。 要攞传统嚟形容翻学啦，已经。 嗯，喂，我想话咧，即系讲开呢一个网上学习咧，我前两晚突然之间咧。好得闲，我就谂啊，咁而家我咁得闲，不如上网学下嘢咯，咁样啦。咁我咧就打网上课程，因为我知道就算即系平时嗰啲课程咧，可能都未可以即系如期举行啊，或者有啲班可能都会暂停举办啊，咁样啦。咁我就打网上课程啦。咁我发现到一个网址咧，就系应该系 CUHK 啊。 即係中大 係啦，咁佢咧就有啲 link 咧，係一啲免費嘅課程嚟嘅，係一啲 video 嚟嘅。如果我冇記錯係 CUHK， 咁啊，總之有個網站啦。咁佢上面咧都有好多嘅課程俾你撳入去，係免費可以 click 嚟睇嘅。咁就有啲教授喺度講咁樣咯。係啊，咁就係睇片嘅。咁係啦，咁我就睇咗一個係關於快樂嘅，即係點樣令到 measure 你個 happiness。咁樣啦，咁都係一啲總之係心理嘅嘢啦。咁佢亦都另外有一啲就係講心理健康啊咁樣嗰啲嘅。咁我越幾得意嘅就係其實可能佢係喺第二個時空，即係喺第二個地方咧，佢係真係有一個課堂喺度做緊嘅。咁不過同時間咧，佢又拍埋片咁樣，所以你見到其實當場咧，可能喺佢嗰個課室嗰度咧，都有十幾廿個學生咁樣，就聽緊佢講嘢。咁另一邊上我又睇緊條片，又聽緊佢講嘢咁啦。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原來好多 都係早前拍低嘅一啲課堂嘅情況。 係啊，係啊。 其實呢樣嘢咧，嗱，你喺網上邊即係叫做咩啊 ？By demand 咁撳出嚟咧，就梗係 very good 啦，你就自己時間啦。但係我記得咧，就係咧，其實逢禮拜日咧，即係免費台咧嘅早上大概十点零十一点嗰啲时间咧，其实系总系有一个节目咧，系会播呢啲嘢。 我睇過有個咩公開教育， 係啦，就一個鐘嘅，咁佢係好多元化嘅， 幾點鐘啊？ 你都睇 幾點鐘啊？ 我有睇啊， 十二點前啦， 十二點前 係啦， 朝頭早十點幾去，十點幾一點嗰啲有噶，係 啦， 嗰陣 時係啊，又好睇噶，即係佢，我有一次睇佢講教小朋友點樣發音英文咯， 係， 咁係好多細路仔嘅，坐滿曬嘅，即係成個山頂坐滿曬嘅，咁就教啲小朋友啊點樣，即係譬如究竟係 game 定係 game 啊咁樣，即係而家好似啲音唔準啊咁樣，佢即係會同你練習啊，譬如 TH 同 F 嗰個舌頭應該係點樣擺啊？係 廣東話台嚟嘅。英文台， 我英文台，但系就因應翻嗰個講者，佢會講翻廣東話定係英文咁樣，多數都係廣東話。 哇，咁有教 養識噶啦， 我呢都睇過嚇， 我睇過，但系我睇咗五分鐘轉台。 嚇，你轉台有咩睇啊？睇喎 ，OK 喎， 因為佢講嗰集好深噶，因為佢嗰個係嗰啲咩公開大嘅課程咧，跟住佢好似嗰次係教嗰啲唔知咩。 工商管理定系唔知营运唔知啲乜鬼咁样。跟住首先因为我冇呢个嘅底子啊嘛，咁我就佢同埋佢讲好多英文嘅，即系佢都有讲广东话，但系大部分都系英文。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好似好深啊，同埋我系唔知中途插入去听嘅，去入去睇嘅，所以我就唔系好，即系我特登去学。谂住去听，但系听咗五分钟真系唔对路啦，帮我转翻台。 唔知系咪因为平时即系呢排即系已经好长时间留喺屋企啦，即系要煲嘅剧你都煲得七七八八啦，同埋呢个节奏咧， 煮嘅嘢都煮得七七八八。 系啦，即系你嗰个节奏咧停留喺呢度太耐咧，你好似好想再搵啲新嘅嘢去即系冲击下，即系煮饭你又煮完啦，咁然之后你睇剧你都唔想即系每一日都系坐喺个。沙發嗰度煲劇咁，即係煲得耐都會悶噶嘛。咁反而我而家咧，即係如果都真係留喺屋企要睇嘅時候咧，我都好想揾啲即係稍微有少少得著嘅嘢，即係好似令到個人已經好似同出面嘅外界少咗接觸啦，或者已經少咗出去做嘢啊，或者因為其實你做嘢都係即係睇緊啲嘢、學緊啲嘢噶嘛，好似少咗呢啲機會嘅時候咧，咁我就想啊，即係不如撳下有冇啲嘢係可以即係睇娛樂之餘又叫做學下嘅。 即充实下自己，唔好咁颓，系咪？ 系啦，跟住所以咧，我就发现，即系除咗话，即系上网打下呢啲网上课程，睇下有咩 pop up 出嚟之外咧，拣睇剧啊或者睇戏嘅时候咧，我反而就会专攻一啲人物传记或者系一啲纪录片咯。 啊，好好、啊， 即系好似都好似系。叫做知道一啲事實咁樣咯，係嘛？ 你知唔知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就諗起有一日我同阿敏大人咧，即係大家即係傾偈咧，佢就講話：，而家咧，大部分香港人嘅生活寫照，包括佢自己啦嚇、就係咧，瞓覺。食嘢，同埋咧，網上 shopping， 即係好似咧就係做呢三樣嘢噶啦，日日都咁樣。咁我話其實都冇乜辦法啦，似乎都焗住喺屋企都係咁樣。但係我咧，即係呢排我突然之間有種感覺，覺得屋企都幾靜啊。 点整 系啦？点解 有两女喺度咯？ 系啊，嗱咪就好似 Kitty 你咁咯，好似我咧咁咯，就系个个匿入自己间房 間。哦， 即系嗱，可能佢系好充实嘅个脑海，佢嘅眼界好阔嘅，正所谓即系不需要踏足。即系屋外就能知天下事，就系因为佢喺个网上世界睇好多嘢。但系咧，就系睇翻屋入边咧，其实真系好静咯，闩埋门。 我成日以为咧，因为你都有讲话细女同你特别多沟通噶嘛，同埋你每一日都要煮啲餸俾佢哋食，你嗰阵时都有讲过烦恼噶嘛。我以为佢都会即系同你去煮下嘢食啊， 傻啦，即系会食 下其他嘢， 咁都好啊。 咁咪就系够钟食饭，你咪叫佢出嚟食咯。 但 系呢个 我以为沟通下。佢想食咩啊？即系你就去煮啊咁啊？ 冇噶，即系你知呢啲嘢，如果嗱，可能你一日半日有，但系你日日都系咁咧，佢就宁愿日日咧呢日放度打机啦。咁、所以我就发觉咧，哇，原来即系喺呢段疫情期间咧，我哋仿佛好似大家都留咗喺屋企呢个空间入边，但系又好似大家咧都仿佛各自有自己嘅空间。即係各自各沉，冇法沉迷啦，即係忙於自己嘅事情啦咁樣。咁、究竟我哋有即係令我反思一件事就是、其實呢段時間咧，哦同仔女嘅關係究竟係親密咗啊？大家嘅理解係多咗啊？大家嘅關心。是比之前多啲啊，即正所謂是 quality time 啊，而家就 quantity time 噶啦，好多時間噶啦，但係我哋有冇去 quality 到咧咁樣？咁呢個真係都令我覺得有啲懷疑啊！即係有陣時都寫啦，啊其實咧我一日同啲女講嘢都有嘅，但係會唔會我講嗰啲內容咧，其實就係一啲所謂講嘢咯，唔係傾偈啊！即係好似我哋即係我細時啦，好似你哋呢年紀或者再細啲讀書嘅時候啦，都幾中意，唔知你會唔會啊嚇？即係會。即係中意去即係某人同即係最 friend 嗰個幾個朋友度咧，喺佢屋企就玩即係促膝談心噶嘛， 係 即係真係好多偈傾，真係叫做傾偈。但我發覺即係自己同啲女咧，就好似冇呢樣嘢喎，即係會係。 但係你細個有冇同你阿媽咁傾啊？ 冇。 系咯， 系啊， 即系原来其实佢嗰啲年纪系中意同朋友， 系啊， 或者同学仔倾咯， 系啦、 啊，或者咁样啊，佢哋同同学仔朋友唔会日日都相处，日日见面嘛，但系因为屋企人日日都住埋一齐，咁变相可能冇咁多偈倾咯。 我反而觉得可能 少可会见一次半次，可以咁样促膝谈心咁样一日啊嘛。 我觉得系朋友咧，佢即系你哋有 common friend 啊嘛，即系你可能有兴趣或者你讲个人嘅时候。 你个朋友或者你个同学知道你讲紧乜嘢。咁除非你真系将成件事由头到尾已经同你屋企人讲咗啦，如果唔系咧，其实你好似唔知喺边度交代起好啊。 即系唔可以 A 君、B 君同 C 君噶嘛。 系啊，咁所以跟住变相慢慢你就会真系唔讲啦，因为你会觉得所有背景资料咧，屋企人都未必知嘅咁样。 系 啊，咁呢个都系。都是我覺得是 common 的這個情況， 是嗎？ 是啊， 但我覺得真的需要打破一下咯，因為我都看過一些即我想其實呢 不看都估到啦，即其實傾偈的過程呢根本是會令大家相互了解更多你諗緊啲乜嘢嘛。但我發覺即係 Kitty， 你問起我一句就話：喂，你細個同你阿媽有冇傾偈啊？咁樣咁啊，真係佢係冇喎。但我哋都成日講嘢 哦， 係啦，即係嗰啲講嘢咧，可能就係我媽問。你听日想食乜早餐啊？ 系 吓、啊，我就 即系功能性嘅所有嘢都 系啊、嗯。又或者咧，佢会即系训斥你一啲嘢，喂冻我着多件衫啊，即系提示你一啲嘢。或者喂夜咯，仲唔瞓啊？咁样 喂， 几时考试啊？考成点啊？咁样即系其实呢啲都唔系倾偈咯，即系咁我都有時都警惕自己嘅，即係以前咧，我要翻工啦，見嘅時間少啦，就真係好少傾偈嘅，即係見到面咧都已經好難得噶啦。 係， 因為有時我翻工，佢哋就瞓咗覺，佢哋喺屋企，然後我翻屋企，係啦，小朋友係啦，即係我長大之後啦，講緊咁我嗰陣時咧，所以我嗰陣時冇再做全職工作咧，就是、希望自己即係多啲時間可以同到佢哋相處同傾偈。 係， 咁啲人又教我，哇！你咧爭取一下，譬如試下喺車佢哋翻學嘅途中啊，咁、多啲傾偈啦咁樣。咁我發覺咧呢件事，當你day做咧， 係 其實就又變翻嗰種噶啦。 係 嚇，即係 交行貨咁樣。 係啊， 問嚟問去都係嗰幾句。 係啊，咁佢答嚟答去咪就哦係。知噶啦，咁样嗰啲咧， 因为就系你做主导嘛，即系你问问题嘛，咁你问嚟问去都系嗰几句，咁佢答嚟答去都系嗰几句。但系如果调翻转，系我觉得吓个习惯系由个小朋友佢主动去同你讲嘢嘅时候咧，就未必会出现呢一个画面啦。即系佢就可能会即系谂起乜嘢就同你讲，就可以天马行空啲啦。因为你谂嘅嘢可能即系都系从嗰几个方向去谂嘅啫。 系啊， 咁所以问嗰啲问题都系啊，你今日翻学校开唔开心啊？系啊，今日晏昼同同学出去食咗啲咩啊？咁都系嗰啲嘅啫嘛。咁但系因为呢个系你做主导，其实唔系佢自己系最主动想同你去沟通啊嘛，而系你问佢答啊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最理想个画面，即系我谂系 Annie 最想出现嗰个情况，或者大部分家长都想个情况咧，系嗰个小朋友即系出去做完嘢，或者出去翻完学，翻到屋企系会主动将自己发生过嘅嘢，或者觉得。好想分享嘅同屋企人讲啊嘛， 我觉得咧可以做一样嘢喎，突然间，即系譬如当Annie 啦，你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融入埋你啲女嘅朋友嘅圈子入面，即系当然亦都唔好俾佢感觉好似你每一样嘢都好想即系叉只脚埋去， 系咯，好 aggressive 喎， 系啦，但系譬如可能食饭嘅时候，咁可能佢哋带埋啲朋友过嚟食饭，或者同学过嚟食饭，或翻屋企食，咁可能你就自然识到佢某啲朋友咁样啦。咁样嘅时候，可能嗰个嘅话题会多啲啊，即系譬如可能当喂啊陈美娟点啊，啊张小明又点啊，呢排咁，即系可能会佢哋会跟住就哦张小明好苦恼啊，呢排要考试啊，即系可能会多少少话题，就唔会斋系嗰啲话你今日食咩啊想，你今日读书读成点啊，即系可能会好。好啲咯，感覺上面。 我同意啊，我呢個喎。其實咧，我發覺咧，即係就算我即係唔好話就係同啲女啦，就算我同朋友啊、同同事啊咁樣，你覺唔覺得咧？即係講人是非咧，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幾好嘅傾偈啊！即係你將會由一個是非入邊咧，就變成一個互相理解咯。即係你點睇呢件事啊？即係你嘅觀感係點啊？你咩感覺啊？即係咁樣咧，你又可以了解對方多啲 嘅 噃。 係啊，因為擴闊咗一啲話題嘅圈子或者一啲話題嘅性質啊嘛。咁如果你就咁即係同屋企人嘅話，冇理由你同個細女講個大女是非，跟住 唔係呢個都得嘅 ，OK 嘅。 但係就算有都未必有咁多話題俾你講嘛，或者咁多是非可以講。 喂，但係其實咁，我覺得即係你講是非係其中一個話題啦。但係即係而家講緊最理想嗰個嘅溝通咧，我真係有見過我身邊有朋友咧，佢係因為由細到大，我估咧，即係佢阿爸媽都已經係好 young 啊，或者好開通嗰啲咧，同佢已經建立咗嗰個溝通嘅橋梁啊。咁所以佢就算同佢阿爸媽好多嘢講都好啦。即都唔係淨止講人哋是非，當然啦，因為佢係同佢啲朋友仔好熟咁樣， 知曬大家啲， 知曬大家啲嘢啊，甚至可能啊會嚟拜年啊嘅時候，或者得閒嚟打邊爐啊咁樣，會認識咗，咁所以會傾啦。咁但係就算唔係講佢哋互相認識嘅人都好啦，即係我身邊嘅呢個朋友咧，佢譬如可能放咗工，或者公司發生啲咩事，或者係佢感情發生啲咩事都好啦，可能佢都會係即係都。几敞开心窗咁样同屋企人讲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呢个模式咧，应该系最理想或者系好多屋企即系家庭想发生嘅一件事咯。 哇，其实呢个咧系好理想， 系啊， 但系咧，我觉得系有个困难喺度嘅，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做父母嘅咧。點解同朋友係容易啲做到，但係對住自己嘅仔女做唔到咧？就係硬係咧都放唔低嗰種心態咧，就係、是、我都好多嘢咧需要，即係譬如你一講嘅時候，我都覺得哇，你呢啲邏輯真係有問題，我真係要咧，即係忍唔住都要即係話翻餅駁你三句嗰啲咧，即係你咁諗就唔啱啦咁樣。咁我就即係都經常都會有時俾問人都話嘅，或者 有呢個款喺度。 係啦，即係哎呀，你做乜咁認真啫？其實佢哋講嘢係咪先咁樣？佢哋講下嘅啫咁樣。咁都係，咁但係我都睇到。有啲專家話，其實好多父母咧，點解做唔到同仔女嗰、那個傾偈同埋個交流係好似同朋友一樣咧？就係因為呢種心態放唔低咯。係咁佢都講嘅有陣時咧，我而家都學緊啊，即係點樣去聆聽啊，即係對聆聽嘅耳朵。即係其實我啲女都願意同我講嘢嘅，但我就成日我把口咧都係即刻搶，即係搶答咁樣咧，即係因為可能我驚我唔記得咗呢個 point， 係 我擔心俾佢遊個花。远咧，我唔记得翻转头想同佢讲呢样嘢，所以我就会向嗰个位咧就插入噶啦。 系 咁嘅时候咧，其实我谂对方系觉得冇瘾嘅。 系 吓，即系我都未讲完，系咪？又或者你哇，你又即系你约对佢都窒头窒势咁样，咁唔 咁佢下次佢 expect 你都系呢一个套路啊嘛。 系啦，或者唔讲啦咁样。咁我谂可能真系要提自己咧，即系。即係俾佢講埋先，嚇、即係你慢慢俾佢講埋，同埋即係你啲，就算我俾佢講埋之餘咧，即係我啲表情都唔好唔耐煩咯，即係一陣時 冇掹整， 係啦，即係我諗可能攞張紙攞支筆寫低我真係想講嘅嘢，等佢全部完成先， 係 咁然後先至即係同佢講翻咯。我諗我係即係成日都係太急啊。 日晚上嘅十点半钟，啱啱听过有黄淑曼嘅新歌《猜猜我是谁》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嘅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1点钟。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多名高层以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10人，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同串谋欺诈被捕，全部获准保释，九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消息說案件繼續由警方國安處調查，未有交由駐港國安公署處理。據了解，黎智英的助手 Matt Simon 以及我要攬炒團隊成員劉祖迪亦都被通緝，涉嫌勾結境外勢力。消息透露，黎智英以30万元現金和20万元人事擔保保釋，警方凍結他的5000万元資產。其他被捕人士准以20万至10万元现金保释，另加人事担保，所有人要交出旅游证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延任不少于1年。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话：，基本法清楚列明立法会任期，冇办法由4年改为5年。由于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权力在于宪法。憲法地位亦都高於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是透過憲法第62条14款決定俾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職。譚慧珠在本台節目話：人大常委會永遠都有行使憲法第62条14款的權力，次數無限。但係補充，今次是按特首要求單次處理。如果不是香港提出要求，看不到有例子是人大常委会自行使用相关条例。谭慧珠又说，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没有涉及议员资格或者补选问题。至于被裁定提名无效的议员继续延任会不会造成尴尬，谭慧珠认为尴尬与否由特区政府决定怎样处理。而民主派議員未決定去留，據了解，民主派尋日討論人大常委會的決定，4名未能夠入閘立法會選舉的現任議員並非全部在場。雖然有議員期望民主派要齊上齊落，以免尷尬，但是暫時未有共識。不在民主派會議內的熱血公民鄭松泰就表示，未來1年會留任。如果民主派考慮杯葛各级选举，他先至会考虑一同杯葛。经民联的梁美芬话：，无论乜嘢党派都应该集中精力喺经济民生，唔好因为政见不同而浪费立法会时间。民建联的李慧琼就希望议员唔好盲目杯葛，盲目杯葛只是政治操作。俄罗斯批准当地首个新型肺炎疫苗注册，但是安全性和有效性引起西方多国质疑。俄罗斯卫生部长反驳说，这些国家的指控毫无根据，又说疫苗很快会推出市场，第一批预计在2个星期内收到，主要发放给医生。总统普京昨天宣布疫苗获准注册的消息，强调疫苗已经通过所有必要检查，他的其中一名女兒亦都已經接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950点，升263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76点，升4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5，人民幣6.942，英磅對美元1.303，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8.45美元，卖出1939.45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风骚静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穿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唔系啦，应该穿围裙啊！你穿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穿对防滑鞋啊嘛！你穿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有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静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分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有 Annie、Johnny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 Molly。Hello，Hello，Hello。 我哋今日题目讲同仔女倾偈咧。 嗯， 头先新闻之前咧，你讲开话啊，我哋即系大家都识对方啲嘢啊，了解大家嘅生活圈子啊，似乎就容易啲，大家可以沟通到。 嗯、 我都发觉咧，我从旁观察，嗱，讲真，如果你话我同我啲女嘅理解咧，我肯定多过我同我老公，即系我啲女同我老公， 系， 因为佢要翻工， 系， 系咪？咁、嗯、所以我系比较知佢哋啲嘢多过。我老公嘅，咁、 嗯、 但系我又发觉，咦？点解我见到我老公咧，都好似同我啲女啲倾偈嘅，都倾得几好啊！ 你观察系 系啦，咁点解咧？即系我阿妈可能真系会落入一个不知个不觉落入一个圈套啦，就是、你太嘘寒问暖啊，太关心佢啲生活起居各方面咧，咁、嗯、样咁、嗯，但系即系爹哋咧，就真系会冇咗呢个部分嘅。 系 我见佢哋最。傾偈咧就係、是、你啲排啲人喺你屋企就好中意玩嗰只 game 咧，就係、是、心有會啊嘛， 係心有會 嚇咁咁咧，咁佢老豆咧又同佢一齊玩喎，咁、 哦、 就一路玩嘅時候，大家就順便傾偈，因為其實呢個遊戲係真係可以傾偈， 係 咁誒，因為 可以互相係咪交換啲嘢啊，俾啲嘢人啊， 即係或者一齊去游下水，即係個畫面係有游水，咁大家就會一齊去尋寶啊，或者一齊合作去起啲嘢啊，揾啲嘢啊，起棵樹啊咁樣，咁建立一個公園啊咁樣，咁咁變咗我對，哦原來佢哋都好多偈傾嘅喎，即係跟住我見佢即係我細佬又中意。 砌 LEGO 啦，咁佢又同佢爹哋一齊砌 LEGO 啦，咁佢哋又會有偈傾嘅，即係唔係淨係純粹喺度砌喎，喺一路砌一路會傾偈嘅喎。咁我又覺得啊，其實原來即係有一啲大家共同做嘅嘢咧，唔一定話係啲即係總之唔好係啲生活上嘅事情，而係大家係一啲遊戲嘅當中啊，係比較容易咧。大家會放低嗰個父母同仔女嗰種嘅， 咁你有冇啊？ 我啊，我咧同我細女即係我諗都 係砌砌圖咪係咯， 係咯砌圖係我砌啫，佢又唔好中意砌啊，所以我都好孤單唔砌。我諗真係就係整嘢食咯，真係細女就係啦，大女就真係仲係好難諗到一樣嘢啦，可以同佢一齊做。咁又可以傾到偈， 係 雖然我知佢好中意歐庭行山，但係我又力不從心。 係，唔係你都有行過㗎，你都好叻㗎啦，係 咯， 係嘛？係 啊，你都有。 即係我會覺得係咯，要諗一啲途徑咧，即係進入佢哋嘅世界咯。 打機呢啲其實都你可以試下，係咁而。係 咯係咯， 打機係 hea 打啫。 唔係啊，我細女打啫嘛，我大女唔中意。即係我有時覺得 係 啊，我覺得我嘅細女溝通係 O K 嘅嚇，因為我睇過咧有啲專家咧，佢話點樣去評估下自己同子女嘅傾偈程度或者溝通程度係咪足夠咧？你睇幾個現象。 係 第一個現象咧，就係當你哋自然傾偈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傾傾下就 dead 咗咧？即係定還是係哇？大家好似有來有往去打乒乓波咁咧，即係喂有接嘅，有抽嘅，咁啊佢又回你一球嘅，大家係冇停嘅，唔需要講下。另一個話題咁樣，即係唔需要咁樣嘅。咁其實就係大家原來係好自然地就做到呢件事啦。呢個係第一個表徵啦。第二個表徵就係話咧，傾嘅時候，你會唔會感覺到咧，其實個細路係好安心嘅咧？係，即係定還是係佢個眼神啊，或者各方面，即係哇，好唔耐煩講完未啊？咁即係嗰啲啦，即係或者 hea 答，即係 講你又唔明。 係啦係啦，或者 hea 答，我都係知啊，係好即係。咁樣嚇，咁即係佢話呢啲嘅模式，或者就係Kitty 你講嘅啫啦，會唔會佢主動會同你講嘢咧？即係唔需要你問嘅，佢自己就好興奮地主動有啲嘢會同你去講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自己可以觀察一下，你有幾多少做到咧？咁就係你建立到同到仔女有呢、這、一個。有 quality 嘅傾偈咯。 我自己覺得咧，嗱，雖然我冇仔女啦，但我以我嘅觀察咧，我覺得如果有呢一種即係咁理想嘅溝通嘅方式嘅時候咧，可能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培養，因為其實好多父母都係即係小朋友細個時候都未必會即係成日有時間去即係湊佢啊，或者到佢翻學嘅時候好多時間等佢放學同佢傾偈啊咁樣噶嘛，即係都各有各忙噶嘛，即係而家呢個社會 仲要忙功課。 忙功課啦， 咁書默書， 咁其實啲小朋友又要去補習又剩噶咯，其實佢自己剩翻落嚟嘅時間都唔係好多，咁再加上屋企人又好忙啦，即係可能又放工翻嚟，即係以前 Annie 你要翻工嘅時間咁樣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哦，原來細個嗰段時間已經好似形成咗一個同你嘅溝通模式之後咧，咁你再大個咗，就算 Annie 你多翻啲時間嘅時候咧。佢都唔會即即刻要 turn 翻啊！我即刻同你講翻多啲嘢咁樣噶嘛， 都係係 啊！我覺得可能真係要由細去到培養呢一個關係或者呢個習慣咯。 係，所以我都有少少咧唔知咧，我覺得啦嚇嗱，我唔知阿 Kitty 你。點樣同你屋企嘅小豬傾？你有冇同小豬傾偈？ 我有 嗱，即係聽我無端端咁講咧，即係咧，我又係咧，因為呢個題目咧，我真係嘗試去睇下啊，啲專家點樣講，點樣同細路仔，就係你講嗰只啦，點樣從小同佢哋傾偈？因為時你細個，喂大佬啲傾偈啊，你係咪唔會深入㗎啦？細路仔點會明白你講啲咩，或者佢哋講啲嘢，其實都真係可能好生活性嘅嘢，未必係點樣好深入嘅嘢。咁原來佢啲專家講咧，其實。BB 開始咧，雖然 BB 唔識講嘢啦，即係咁樣，但其實你就應該已經要同佢傾偈，就唔係話 BB 嗰陣咧，你只係同佢唱下歌啊，或者講下故事啊，而係你要真係要傾偈。佢意思係咩咧？就係你要停，俾佢回應啊。 嗰、那個傾偈嘅意思、嗯啊、就唔係你一味對住本童話書咁係咁喺度揭下揭下講俾佢聽啊咁樣，唔係咁樣。咁佢就話即係呢個係加州大學嘅研究嚟嘅，咁佢追蹤咗四年啊，就睇下啲家長咧，如果會同啲 B B 啊，係每晚二十分鐘傾偈。 嗯， 咁佢四年之后佢就再去睇呢啲已经识讲嘢啦，四年之后 四岁啦， 系啦，四岁啦，冇错啦。咁同嗰啲冇倾偈，但系可能会有讲故事，就系、是、妈咪单方面讲故事，或者唱歌暗佢瞓觉咁嗰啲啦。咁发觉咧，原来佢哋嗰啲语言能力啊，表达能力啊，或者同父母嘅关系啊，其实都系比另外嗰款咧系多成六倍嘅。嗱、我唔知佢点样量化啦、但总之佢就话系六倍咁多。咁我就觉得。啊，可能真係以前我都可能係會錯過咗呢啲時間，即係冇得翻轉頭啦。即係我都即係第一次做媽咪咧，其實都會好著重點樣親子啊，點樣教養噶嘛。所以聽人講話，你要多啲啊 ，B B 仔仔咧，喺床邊咧就唱歌俾佢聽啊，講故仔俾佢聽啊，咁即係我都有做，但係可能就係做漏咗咧。你要停一停，即係俾佢 reaction 啊，即係因為咁樣係好單向啊。其實，所以我就想問 Kitty 你啦，你同小豬傾偈，嗱佢唔識人類嘅語言 啊， 咁你 sense 唔 sense 到佢回應你嘅咧？ 佢喺度，佢個頭會側噶。即係佢會望，佢會諗咯。嗱，其實我知道咧，狗仔同人就唔同啦，一定。但我知道狗仔咧，其實佢係會睇人嘅動作多過聽你講嘢，因為人 係啊，唔係聽聲嘅。 因為其實我哋講嘅人話咁樣，其實佢唔好識噶嘛。即係除非一啲指令佢聽慣一個單字咁啦。譬如我問咧，小豬你今日做咩咁開心啊？做咩轉嚟轉去？即係咁長嘅説話，其實佢唔明噶嘛。 咁 但係啊， 但係個氣個通啊，個 feel 唔 feel 到個通啊？ 佢 feel 到嘅，佢 feel 到嘅，即係佢知道你係同佢講緊嘢，係友善嘅，咁佢就會望住你側下個頭咯。咁但係其實佢 exactly 唔知道你個內容係啲咩噶嘛。咁但係你講得幾講嘅時候咧？佢就開心，即係興奮起上嚟嘅咯，即係佢就會覺得啊，媽媽係咪撩我咧？係咪要想同我玩咧？咁佢就聽一陣之後咧，就會走過嚟噶啦，咁樣。咁係啊，所以其實 即係佢有反應， 有反應㗎。 咁如果你係同佢訴唔開心咧，譬如今日老闆俾老闆鬧咁樣嗰啲咧， 試過喎， 你都冇俾老闆鬧啊， 少唔開心。 呢個我反而試過喎， 係對住只貓講 啊。貓係識得睇眉頭眼 眼。我咧原來你有養貓㗎。 我屋企人有養嘅，但係因為我成日都過去探佢，所以佢都當咗屋企人一份㗎啦。佢好黐我嘅。咁咧，你唔開心咧，你唔需要講任何嘢㗎。佢係 feel 到你個磁場唔開心，佢就走過嚟嗲你嘅。即係平時可能你每次去揾佢咧，你撩佢嗰啲，佢唔會過嚟理你啊，好鬼高竇啊，唔騷你嘅。但係你嗰日唔開心咧，佢識得走過嚟，突然間坐咗喺你隔離，佢陪住你，佢都唔出聲㗎喎。佢就坐喺你隔篱咯，跟住再见你唔开心啲或者你摸佢咧，佢就过嚟要你抱佢啊！即系佢会话俾你听，佢就喺你隔篱。但系呢样嘢系好神奇噶，你唔需要讲嘢，佢都 feel 到噶。唔系一次半次，即系得一次半次，你可能都会觉得，佢咁啱得咁巧嘅。但系其实系好多次都系咁样噶，仲要系唔止一只猫咯。 嗱，呢個就係佢理解主人啦。咁你又點樣？嗱 ，Kitty 就係佢理解阿小豬就側咗個頭啦， 側咗個頭望住你啊，會擺尾啊，會行過嚟啊。 係，咁我咧，你只貓咧就係黐住啦。 係啦係啦，就會黐住你。佢好衰嘅，佢哋又要揾你攞嘢食嘅時候就過去黐住你咯。咁食完嘢就走咯。或者你嗌佢咧，即係平時你嗌佢咧，其實佢都會擰過嚟望你，或者隻耳仔喐噶。有啲好衰嘅，佢特登唔過嚟望你，但係你肯定知佢有，即係知你嗌緊佢，因為你譬如嗌佢捋捋咁計啦，因為佢隻貓叫捋捋，跟住佢隻耳仔喐喎，但係佢完全成個身啦、成個頭嗰啲係唔擰過嚟望住你，但係你好肯定知道佢， 都 系 听 到 啊！ 佢用佢扮镇定， 咁猫系高斗啲嘅， 系啊，好好笑噶。 系不过嗱，如果我即系睇完专家咁样讲咧，其实我回想翻一啲片段咧，即系我都觉得都好似系，即系譬如细个我啲女 B B 嗰阵咧，咁我好想佢，即系唔好话好 B B 啦 ，B B 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瞓觉嘅，咁即系佢大少少啦，讲紧七八个月啦，即系清醒嘅时间比较多嘅时候，你都要同佢玩噶嘛。咁我发觉咧，如果我都几常咧，好想佢第一句系嗌妈。妈唔系嗌爸爸嘛， 咁咧系咁逼佢，妈妈妈妈妈妈， 咁我就会同佢，我系妈妈妈妈。 媽咁樣，即係烏喺佢面前咧。哎，唔緊要嘅，總之佢媽得係就係咁上下得㗎啦。咁我就當佢係嗌我㗎。咁咧佢而家我就發覺佢個嘴，我諗翻，其實佢個嘴咧係真係會意圖咧係想模仿你嘅。 哦， 個嘴係啦，咁當然佢係未得啦， 未控制到 係啦，但係佢係會即係同你即係四目相投，然後跟住就即係其實佢係有表情咯，即係令我諗起啊，可能就係 Kitty 講嗰只啦，即係小豬係會側住個頭望住你啊。咁當然佢係哦咁樣啦，係咪？咁但係 B B 就真係，其實佢真係有個嘴係喐緊嘅，但可能佢發唔到個音未識得。所以其實我諗呢啲唔知係咪就係可以係真係一種所謂親子嘅傾偈，即係如果可以嗱，你兩個未做媽咪啦，第日如果做媽咪咧， 就要由 B B 開始就同佢講嘢啦。 冇錯，就唔係係俾佢反應。 我即係我講完之後要等佢咧。到你啊，到你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你讲故事听，明唔明啊？嗱，呢个公主咧， 到你讲翻俾我 听啊。系啦，嗱，呢个公主咁样，你觉得点啊？吓，即系嗱，可能佢答你唔到，但系可能佢系笑啊，或者周围望啊，点都好啦。即系总之，其实佢呢啲都系一啲嘅反应嚟嘅，因为可能佢系感应到你嘅情绪啦。佢未必系知道个内容，但系佢 feel 到你嗰个感觉。個心情係點樣？咁呢樣嘢即係我諗都應該唔多唔少，真係有一種咁樣嘅幫定喺度。 呢個我記住啦，不過都唔可以淨係怪曬即係為人父母嘅。所以Annie你都冇咁自責，因為有時咧都要睇下小朋友嘅性格嘅。有啲好頑劣或者好煩嘅咧，我都知道阿媽係好難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因為我都諗翻起細個嘅時候，我媽話我好多嘢講嘅，即係未翻學 聽唔到， 未翻學嘅時候，即係未翻幼稚園嘅時候，兩歲零就識講嘢。嘢噶啦嘛，啲小朋友系会讲埋啲问问题啊，点解啊咁嗰啲啦，咁佢就话我系咁讲嘢嘅，系咁问问题嘅，问到咧即系冲凉都唔停嘅，咁所以佢都会话俾我听，你可唔可以停一阵啊？ 即系冇打击到你讲嘢嘅信心喎、 啊。冇打击到我讲嘢嘅信心，但系可能我揾你个讲，跟住咪揾我婆讲咯，或者揾我哥讲咯咁啊。咁所以可能即系为人父母嘅咧，都佢已经用尽咗佢最大嘅耐性去听你讲嘢，同埋同你沟通。但系难免即系小朋友都会有顽劣同埋好烦嘅时候噶嘛。我身边都有朋友去个小朋友。佢个仔咧好活泼嘅，系好活跃嘅。咁当然系遗传自佢阿爸阿妈啦，即系佢阿爸阿妈都系啲好活跃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就即系受翻啦，自己即系 feel 翻佢哋细个系点样样啦。根本上你话想佢静静地即系同佢讲个故仔，即系问佢明唔明啊咁样。其实佢未必可以完全即系合作噶嘛，喺嗰件事里边，即系最理想梗系你。读完俾佢听，你问佢明唔明，佢答翻你，咁跟住求来求往，求往求来咁啦。但其实佢哋又未必真系喺嗰个情况底下可以做到你想要嗰个情况噶。 咁可能佢呢个系咪男仔嚟噶？ 男仔嚟 系啦，男仔你真系叫佢坐低就真系难过登天啊！可能咧个爹哋妈咪系同佢去即系打场波啊， 喺草地度滚下， 系啦。咁可能就系滚完之后咧，打直雪糕嗰阵咪会倾下偈咯。 嗯， 即系我谂，即系唔同嘅孩子，即系唔。同嘅方法咧，同佢哋打開呢個叫做傾偈嘅話盒子。 咁但係而家即係講翻話多咗留喺屋企啦時間，咁然後你就會諗啊，咁我哋而家多咗時間，又多咗 quantity time， 咁有冇 quality time 嘅時候，你又覺得比起以前即係大家忙翻工翻學嘅時候，嗰、那個溝通有冇好咗或者差咗咧？ 我覺得咧係好啲嘅，咁好啲在咧，其實係我諗都係要我去做個主動咯，因為其實而家時間多咗啦嘛，咁咪即係你煲少兩劇啊，咁你就去關心下啲。 喂，但我想問一個重點就係你嘅主動，你係主動問問題啊，定係你主動分享你自己嘅嘢俾佢聽咧？我覺得又有唔同喎。 嗱，如果我咧，我就會嗱，即係我覺得我出現比較困難咧，係同個大女。嘅溝通，即係可能有青春期啊，你知係咪？即係細女咧，可能有學 Kitty 話齋啦，由細咧，唔知咧，佢又比較係都個人比較外向啊，即係會肯黐住阿媽，咁就好多心事都會同我講嘅，自動講嘅。咁大女就比較難啲，咁我就發覺咧，其實都要投其所好，因為佢呢個年紀咧，佢係好佢會好中意嗱，譬如佢而家呢年紀，佢好關心時事，咁佢有陣時會同我傾時事。 哦， 咁但係傾時事嘅時候咧，我又覺得 要拿捏得好咯，即系唔可以令佢思想太过偏激啊，谂埋一边啊，咁咁诶，但系又都可以倾到一啲深处嘅，因为都系一啲唔同嘅观点同睇法，但系系好容易都会拗嘅，吓咁系困难嘅。如果喺呢方面嚟到倾偈， 系 咁，我觉得诶、有时我都避嘅，都唔似唔系太想用呢一个做个切入点大家倾偈。咁 咁仲有啲咩切入点咧？ 系啦，咁佢第二个佢嘅关心点咧， 系 佢嘅娱乐咧，其实佢就好中意玩咧，唔知你哋有冇玩嘅咧？狼人杀呢个游戏， 我记得你有提过， 系啊，你觉得系咪真 系？我觉得好玩啊！ 哦，真系噶。 即係可以玩到唔瞓噶喎， 係啊，佢一齊晚晚唔瞓咁樣，哎，真係好恐怖。咁佢就成日好多呢啲狼人殺嘅經驗啦，即係佢睇好多片啊，人哋點玩啊，又或者自己同人玩嘅經驗，就成日咧好興奮地咧要同我去分享啊。咁但係首先嚟計咧，我就唔識點樣玩啦。咁佢講一大堆嗰啲 jargon 啲術語咧，我就其實完全唔知佢啱乜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可能個第一步都係我度咯，即係我應該要可能 了解。 系啦，即系了解一下你嘅咩嚟，咁我先可以俾到反应啊，或者你都可以即系融入到、投入到喺佢嗰啲兴奋啊， 或者你叫佢教你咪得咯。 佢肯噶，但系咧，我谂我真系 佢又冇兴趣啊。 系啦，冇错啦，所以我咪就系话 沟通唔紧都要噶啦。 系啊，而家咪就系几多时我咪就系话呢样嘢就系、是，唔知啊，我唔知道家长会点谂啊？即系点解其实有时我都会谂啊？诶，其实点解样嘢都系我去理了解你，我融入你， 你又 唔过 你个蛋糕， 系啦，我关剧，我一齐睇，你又唔睇咁样，即系嗰类咁唯有我谂，可能真系个第一步系妈妈做咯， 试一试咯，我觉得系都好玩噶， 系咪啊？咁我同你玩先，睇下点样。个爸爸就做到啦，爸爸真系特登去睇下呢个系个咩游戏，虽然佢都冇玩，但系佢起码知佢讲紧乜。但系家姐讲亲我，其实真系完全唔知佢讲乜咯。咁但系 但系 Andy 俾你拣啦，行山同狼人杀。 又系喎， 嗱，狼人杀实冇咁辛苦，我坐喺度啫。行山你要爬，你谂过？ 又啱喎，好好好，咁。 诶，同埋咧，如果你屋企全部人都四个人，唔知道玩唔玩到？ 唔得喎， 四个好似唔够喎。 系啊，要多啲嘛，要六个定 加埋姐姐咁。咁又多咗个家庭活动啦，即系可以玩到唔瞓嘅呢个。 系嘛？ 系啊，你开始了解一下呢啲先啦。 好啊， 拣一样咯。虽然我知佢好多样都唔系好啱你嘅，拣一样最轻强嘅。 真系救命！ 唔系，同埋咧，佢会有个即系觉得好 appreciate 嘅，我觉得。即系佢同你讲咗咁多次，佢都 feel 到你其实唔明啊，或者 feel 到你冇乜兴趣噶嘛。但系如果有一日佢讲嘅时候，你答得翻嘴，即系吓边个医生啊咁样，咁跟住你就吓系 有医生嘅咩？ 有啲玩法系有医生嘅， 听女巫啊咩嗰啲， 有警察啊咁样嘅，都有好多款嘅咁样，系咁你答翻佢嘅时候咧， 好多款， 系啊，佢就会。即系对你刮目相看啊 ！OK OK， 知道 救命， 好过行山嘅， 好过行山嘅。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扳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